出现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。掌声，若需要掌声，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，住在你就可以上。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，无名无名的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，无名无名的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，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，一竖像人的脊梁，直才会挺拔；一横像人的肩膀，平才有担当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一点像我们的头，抬着头才能看得远；一撇一捺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0:00。